你好，我是黄凤林，为你带来粤语新闻。卫生部长 Carrie Jamaluddin 强调，除了禁止来自南非等七个国家的旅客入境我国，该部将会加强基因组监测，以及加快接种加强剂疫苗，以防止 B.1.1.529 新变异毒株在我国扩散。另一方面，在11月29号开始，没有达到新冠疫苗接种年龄的小学生每个星期必须进行冠病检测。 Carrie 指出，筛检费用将会由教育部承担。他表示，校方每个星期需要轮流随机抽出 10% 的学生进行快速抗原检测，以避免学校爆发感染群。截至今日中午12点，我国新增5097宗冠病确诊病例，累计病例2619577宗。在新增的病例中，只有 1.6% 或是84宗的病情是属于第三到第五阶段。另外，今日是有5352人康复，累计康复病例2522045宗。目前是有510人在加护病房接受治疗，258人是需要呼吸辅助器。交通部长达杜斯艺加祥表示，国内所有航空公司有必要尽快调低机票价格，而无需政府的过度干预。他表示，目前的机票定价，特别是在飞往沙拉越的机票，对消费者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指出，很多人对飞往沙拉越的机票价格太高感到愤怒。魏家祥指出，交通部已经和马航、亚航以及马引航空开会，讨论降低机票价格的必要性。在这次会议后，马航同意增加班次到沙拉越，以及在12月调低飞往沙拉越的机票价格。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 Dadosri Alexandra Nanta 连基指出，政府将于近期之内公布向农业业者发放的财务援助，以协助减轻他们的营运成本负担，进而降低市场商品价格。他说，这项的财务援助预料能够协助农业业者吸纳原本被迫要转嫁给消费者的上涨成本。另外， Alexandra 表示，贸消部时刻关注任何有关物价上涨的课题，特别是食品和必需品，因为这个将会为人民造成负担。对此，贸消部执法人员和价格监督官员积极检查全国的物价，以确保物品价格包括蔬菜处于稳定。部长亦提醒消费者使用贸消部推出的 Price Catcher 应用程式，以获取必需品价格的最新资讯。科学工艺及革新部副部长达杜阿密·暗扎·哈希姆指出，该部门正在进行几项的研究，以降低国内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他说，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价格于近期内上涨，不单止是因为产量的减少，亦和肥料以及农药供应问题有关。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将会改善马来西亚民宿体验计划指南，以配合需求，鼓励更多乡区群体投身于民宿领域。部长 Dadosri Nancy Sukri 表示，有关的改善方案包括限制集体或是个人作为运营商的注册范围，在马来西亚半岛扩大到10公里以内，在沙巴和沙拉越方面则扩大到50公里以内。陆路交通局负责规划及行动事务的副总监 Adi Fadli Ramli 指出，截至本月的16号，全国一共有370万架车还未更新预期的路税。他提醒民众，不要在最后一刻才前往陆路交通局分局的柜台更新路税，以避免柜台出现拥挤的情况。以上的粤语新闻是由胡淑薇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